好啦，咁嚟到第二节嘅电影率先睇啦。咁头先呢嗱就讲咗一套都叫华语电影啦，咁香港电影啦。咁好啦，嗱嚟到呢一 part 又系讲一套华语电影咯。咁头先就讲到香港电影，咁今次呢就讲一套内地嘅电影啦。咁我諗近日呢都应该都比较多观众去留意到啲电影呢好似都系以呢个音乐嚟为题材。咁其实我諗早两几个礼星期之前呢，咁我哋其实都讲过一套日本电影啦，叫《黄金爱乐乐团》啦。咁嗰套就系即系以一班老人家啦，咁佢自己就即系组成咗一个乐团咁样就去做呢个演奏。咁但系嗰阵时咧，即系负责嗰个指挥嗰个女教师，一个年轻女教师咧，其实开头都唔系咁中意去同呢一班老人家一齐去演奏。咁后来咧啊，发觉原来呢班老人家都有佢哋长处噶，咁最后就同佢哋一齐去演奏咁样样啦。好啦，咁嚟到而家呢一套电影咧，就其实又有少少唔同噶。咁点解咁讲咧？因为呢一套电影其实就系讲紧系一班年轻嘅学生啦，咁其实佢哋都系喺一个叫做喺一个乐院度读书啊，咁佢哋咧原来有分中西乐咁样，原来就变上一个中西人哋合璧啊，原来中西就交战喎。咁点解会咁样呢？其实我讲紧呢套戏咧就系叫做《闪光少女》啊。咁其实《闪光少女》呢套电影咧就系由一位内地嘅导演咧叫黄染，咁个染系边个染咧？就系再见个再字冇咗。上面一画嘅，咁我就系黄染啦。OK， 咁由佢执到啦。咁其实编剧咧，我谂大家都应该有一睇过一套电影叫《失恋三十三天》嘅。咁其实当嗰年呢位编剧咧，包琼琼咧喺金马奖咧就攞到呢个最佳编剧嘅。咁当年其实我谂都算系一个几爆冷嘅一个结果嚟啊。咁但系其实《失恋三十三天》其实我都觉得系一套唔错嘅一套电影啦。啊，咁今次咧佢就写呢一个叫青春校园喜剧啦。咁其实佢呢个故事系讲啲乜嘢嘅咧？咁其实就系讲话原本主修中乐嘅一个少女啦，叫陈京。咁其实佢本身就中意咗西乐团本身一个叫做师兄咁样啦。咁但系咧，因为其实喺学校入边咧，其实西乐团嗰边呢就其实对中乐呢就有少少偏见嘅，或者系一啲睇唔起咁样嘅。咁所以当呢个师兄见到曾经成日去追佢嘅时候呢，其实都眼尾都唔哨佢㗎，即係成日可以当佢唔存在咁样。咁但係咁样呢就令到即係曾经佢本身喺中乐团，佢本身佢自己系有一个好热爱去做音乐啦。咁但系后屘咧就因为呢样嘢成令到佢自己好唔甘心咁样。咁于是咧佢后屘就同咗佢另外一个叫志同道合啦，一个好朋友啦，叫油渣咧。咁其实大家就一起开始想将呢个中乐团咧或者中乐队咧开始再将佢发扬光大。于是咧佢就揾咗一班亦都系中意中乐嘅一班学生啦，咁一齐去咁就叫佢哋参加中乐队，咁之后一齐去諗住组成一个完整嘅乐团，咁之后希望可以有机会呢喺呢个师兄面前呢就表演一次嘅。但係呢佢搵呢一班嘅学生呢班同学呢就比较怪怪地嘅。点解咁讲呢？一系呢就宅男宅女，一系呢就系 crossplay 嘅一啲嘅少女咁样啦。咁其实即系你会望到系好似啲怪怪地咁样嘅人啦。咁但系其实佢对音乐啊都系好有充满呢个热诚嘅。咁所以咧，其实佢哋当知道要去表演嘅时候咧，其实佢哋都去热衷于呢一个中乐。咁亦都希望咁样咧而去挑战呢个西乐队咁样嘅。好啦，咁个故事大约就系咁样啦。即系其实你又会觉得好得意嘅，即系点解今次会有一个关于中乐同西乐嘅一个故事出现咗呢？其实呢我第一次睇嘅，即系睇完呢套戏嘅时候，我会第一下谂一样嘢啊，其实中乐系咪讲紧中国呢？西乐系咪讲紧西方，或者即系等于美国咁样呢？即系咪讲紧两边之间嘅一啲互相对立啊，或者系一啲你争我夺啊咁样嘅情况呢？即系我谂咁样谂多咗啦。咁但系又会觉得好得意，即系今次佢会写一个咁嘅用音乐嚟去包装成呢一个青春嘅喜剧，其实又 唔多唔少，你就会諗返起有少少似阿嗰时九把刀嘅那些年我们一起出的乐队鞋啦。即始终因为那些年嘅开始，令到我諗而家近年嘅一啲叫所谓嘅青春校园喜剧呢就真係多咗好多嘅。我諗係有拍唔係有拍啦。咁即香港又有，咁你其实台湾亦都唔少啦。咁当然内地更加多添啦。咁始终有唔少嘅一啲叫做电影公司啦都会俾钱去投资去拍一啲电影。咁当然啦，因为而家要迎合返一啲年轻人嘅市场，咁所以我諗佢哋都唔多唔少要拍返一啲叫青春嘅喜剧啦。咁其实呢套电影呢个来头都唔少㗎喎。其实又负责监制嘅呢其中一位呢就是、其实香港我諗都有，如果有听开音乐嘅朋友应该都会认识嘅，就係梁桥柏啊。係梁桥柏负责去呢、这个做呢个监制啦。咁当然我哋唔少得嘅就係呢个江山啦、江志强啦。咁所以呢套戏就係安乐发行嘅。係啦，冇错。咁所以你都会见到有百老汇有唔少戏院都开始做呢个优先场㗎啦。但係呢套戏呢其实佢竞在之余呢佢都揾咗唔少嘅一啲嘅香港嘅班底啦去负责去呢套电影嘅。咁头先讲咗梁桥柏除咗负责呢一个监制之外呢咁佢都负责咗呢个音乐总监啦。咁其实剪接入面呢导演本身黄炎都有份负责啦。咁另外就有邝志良啦。你都估唔到佢有份去帮手啦。咁我諗因为呢样嘢呢咁其实呢套电影其实唔多唔少你都好难去定义佢喺度系真的叫做内地电影啦，或者到香港电影啦。咁始终我谂有唔少嘅香港嘅幕后参与呢套电影嘅话，咁其实令呢套电影都会有少少比较容易入口嘅感觉嘅。咁呢套电影其实喺上海国际电影节咧，就其实攞咗五个大奖，其实都唔少嘢嘅，或者攞咗五个奖。咁同埋呢套电影我谂比较同一贯嘅一啲叫做年青即系青春校园喜剧都比较相似嘅系咧，佢都比较用得多嘅新演员去演出啦。咁今次呢套戏就揾咗边几位咧？就揾咗阿徐露啦，有呢位叫彭于洋啦，或者系刘永喜啦、韩中宇或者李乐呢几位都比较我谂比较陌生嘅名字嘅演员去演出嘅。咁但系我睇完之后，其实我就觉得呢几位演员，我谂当中徐露或者系彭于晏呢两位演员咧，我谂佢哋嘅演出我会系比较欣赏嘅，因为其实佢哋嗰个演出嗰个心境个反复咧，我谂。对比于其他嘅演员嚟讲呢佢比较多啦，同埋佢嗰个形象嘅转变啦或者係性格嘅转变，其实佢两位都系比较多少少嘅。咁喺演出方面其实我都觉得系佢哋两位会发挥会比较多啲啦。咁但係除咗佢哋之外呢我諗都不得不提有几位特别叫客串嘅演员啦，包括有严妮啦，有迪乐啦，同埋有陈奕迅啊。点解会有陈奕迅出现？我谂都唔多唔少系一个商业嘅因素啊。咁但系听闻呢套电影咧，就算你有咁多嘅演员去演出，或者有陈奕迅嘅呢个客串，但系其实好似喺内地嘅票房其实都唔算太好啊。因为睇翻其实咧，即系开画五日咧，其实佢都系收得收3000多万人民币。我谂如果而家以咁嘅数字嚟讲，其实系呢套都比较一套比较惨嘅套电影嚟嘅。咁亦都有人话，因为呢套电影其实佢本身个排片个时间都不足啦，即系可能俾咗好多唔同嘅电影去攻占咗。咁所以我谂当其时佢排唔到场，亦都无可厚非咁，都系都比较惨情嘅。见到佢都。咁好啦，头先所讲啦，其实佢用中乐同西乐咁样嘅合璧，其实同之前你见到啲管弦乐啊，或者系交响乐啊，讲起交响乐，又突然间谂起呢个交响情人梦啊，谂起翻呢个野田妹同埋呢一个校草唔记得咗啦，系千秋王子系啦，冇错，见到千秋王子同埋呢个野田妹啦。咁其实始终我谂而家比较多嘅一啲音乐上题材嘅电影咧，其实可能都拍得比较多咗。我都可以咁讲，就系会唔会泛滥咗咧？如果你话管弦乐，其实 近期都唔少电影系讲管弦乐，即系可能法国又有，头先所讲咧，日本嘅都有咁样。咁但系你话中西乐又好似真系比较少啲嘅。咁可能有啲内地电影都可能本身有啲讲中乐啊，或者可能讲西乐咁样，但系可能因为冇发行商去发行啦，香港咁，所以最终就冇啦。咁可能咁啱呢套，因为本身有香港嘅投资方啦，咁所以点解香港会上到闪光少女就系咁解啦。好，咁其实呢套电影又点样呢？我觉得，佢开头嘅时候呢，我会觉得系会比较个进展会比较慢少少，即系其实系有少少拖嘅开头系，你会觉得系即系佢会将嗰两个主角慢慢去铺排，点样去将佢哋鍾意嘅中乐可以喺本身叫做喺个灶底入面点样攞返上嚟啦。咁但系呢，当佢其实好多嘅篇幅呢都系讲緊曾经呢个女仔呢佢点样去追嗰个师兄嘅。咁但呢一个情况呢，即系我觉得个篇幅会比较多咗少少，即系令到你好似嗰个感觉就系话你本身明明讲开中乐㗎，但点解突然间又会讲返即系追呢个师兄呢，即系会有少少比较核突咗少少啦。咁但系当去到后段嘅时候，又唔明点解突然间好快喎，成个节奏又即系你会觉得系突然间两帮人点解好似突然间又冇事嘅，突然间又会喺翻埋一齐嘅，突然间又会成班人又会好热衷于中乐嘅，即系其实好多呢啲咁嘅情况都好似冇乜去解说啦。即系我会呢样嘢，我会令到系感觉上系呢套电影会比较弱咗少少，就系讲故事嗰个方法。同埋佢呢套电影其实都唔长，都唔短啊，应该话110几分钟。咁其实就因为咁样，你会觉得佢系唔多唔少都会有少少叫做拖一拖个故事嗰个进度咁样咯。不过即系有啲嘢可以赞嘅，都有啲可以赞，就系话其实片中入面佢哋嗰几位演员，即系莫问佢话系咪真系自己去演出嗰个演奏又好，或者系可能背后有其他人帮佢哋演奏都好啦。咁其实佢嗰个演出呢，我都即系嗰个表现呢，我都会觉得系唔错嘅。系啦，尤其是两位头先讲嗰两位主角啦，咁同埋佢哋去演奏嗰阵时嗰个气氛啊，嗰节奏感呢，其实都唔差嘅。但系啦，嗱，你头先所讲就系话，有嗰几位客串嘅演员啦，即陈奕迅啊、严莉啊或者迪乐，佢哋喺呢套戏入面，其实你话个作用大唔大呢？我自己感觉就未算系咁大嘅。头先所讲啦，可能都系因为一啲嘅叫做商业嘅元素啦，亦都或者系可能系一啲叫做想搵啲星去点缀呢一套电影，或者系点缀呢一班嘅演员，即系令到可以，其实可以希望有佢哋可能喺第日可能有更好嘅发展咁样，咁所以先至会揾佢哋去演出。咁所以即系可能有少少都系可惜嘅，就系未必起到咁大嘅作用咯。咁亦都系因为咁样咧，嗱，其实我谂唔知大家有冇睇到有关电影公司嗰个 Facebook 啊，或者系其他啲嘅宣传咁样啦。原来发觉咧，呢套电影其实都揾咗唔少嘅叫做明星啊，或者系歌手去做呢个宣传。咁我啱啱手头上就攞咗呢套电影嘅一啲嘅宣传单张啦。咁我都可以，即系讲下入边啲入边几个明星啊，或者系嗰啲叫做演员系有提及过呢套电影，即系去赞呢套电影啦。嗱，入边除咗有陈奕迅啦，头先所讲陈奕迅、梁乔柏之外咧，你会喺呢张单张背后会见到周杰伦啦、李克勤啦、汤唯啦、许成毅啦，亦都见到李冰冰啊、周笔畅啊，亦都会见到仲会见到黄祖蓝啊，同埋树大招风其中一位导演啊，许学文咁样。即系呢套电影都揾咗唔少嘅香港认识嘅一啲嘅巨星啦去做宣传。咁其实睇返呢内地呢，其实都唔止系呢啲嘅巨星啊，其实都见到有李玟都直情系拍 video 去撑呢套电影。咁即系其实都觉得就系话，其实呢套电影其实都可能大家都想去撑呢套电影，但系问题就系可能即系资源有限之余咧，可能亦都系因为一啲嘅题材嘅问题而令到好多内地观众未必去睇呢套电影咁样。即系我都会系喺宣传上边，可能会你会觉得 有啲夸张。咁但係你想唔想去睇，就当然啦，你自己去衡量啊，自己去决定咁样啦。咁其实呢套电影呢亦都揾咗几位嘅演员去唱呢个主题曲，或者係佢嗰啲叫做歌曲嘅。咁我记得就係有一首呢，就係由中岛美嘉添。搵佢唱呢、這个主题曲啦，咁另外佢都仲搵咗阿杨宗纬啦，同埋阿徐佳莹啊去唱呢个歌曲嘅，咁都好似头先所讲啦，即系其实大家都系想去用住借住唔同嘅方法，或者系用一啲唔同嘅一啲嘅resources， 或者去帮呢套电影，希望呢套电影有佢嗰个发挥之处咁样，但系始终我谂都唔多唔少系。有啲难度啊，即系对于呢个规模嘅制作嚟讲，希望我谂大家都睇下有冇兴趣去睇呢套电影啦。咁、我自己就觉得系唔差嘅，系啦。咁但系我谂要睇下你系抱住咩心态去睇啦，睇下你真系睇呢个青春片啦，定系睇呢一个爱情片啦，定系睇呢个音乐片咁样啦。好啦，嗱咁讲咗几套电影之后呢，咁其实头先所讲都话想讲一啲电影资讯俾大家听。咁我不如讲其中一个俾大家听先啦。我諗大家去年应该都好清楚，即係好可能睇过一套电影，就係阿新海诚拍嘅一套动画啦，叫你的名字。咁呢套电影我諗大家，我唔知大家点睇佢呢套电影啦。咁当然啦，大家就去年嘅时候都会当呢套可能系一套神级嘅一套动画嚟嘅。咁我諗基本上连新海诚嘅 fans 自己又唔鍾意都会讲下比较鍾意呢套戏咁样。咁而家讲呢套咩呢，就唔系话新海诚有新作喎。原来你的名字呢最终都要翻拍做真人版啦。点解要翻拍做真人版呢，我真系唔系好明白。即系好多戏好似你成名咗之后，你啊眼系要整一套真人版出嚟，要吓制下期嘅，真系要。今次仲要系咩呢，系荷里活去拍呢个真人版。咁佢揾咗边个嚟去做导演啊？导演都未有嘅。咁但系就知道呢套戏个监制咧，就会系近期成日去执导 Star Wars 嘅 J.J. Abrams 啦。J.J. Abrams 佢就会负责做监制嘅，咁而编剧嘅咧就会系揾咗 Arrival 嗰位嘅编剧，就叫做 Eric Hesiris 去做呢、這个写呢个剧本嘅。咁但系咧，日本其实佢本身都会去参与翻呢套电影，咁我谂其实日本佢都唔想搞糊咗呢个你的名字咁，但系旧年个个都系当佢系神噶啦嘛，已经系咁，所以佢都揾咗其中一位嘅制作人啦，咁就叫做原川元喜系啦，咁就揾咗佢嚟做呢、這、一个制作人嘅。咁希望即系我谂呢一套电影，大家都唔想睇住佢死，因为始终你的名字，你话如果你将佢系做呢一个动画化嘅话，其实我谂可以玩得好天马行空嘅。咁但系当你如果将佢变做一个真人版嘅时候，你都知道如果将一个动画变成真人版，其实有好多嘢都系要去避重就轻，即系你有好多好天马行空嘅嘢你系玩唔到嘅。我自己就不抱期望，即系呢个你的名字嘅真人版，你仲要系荷里活人拍，荷里活嘅班底，唔通你嗰阵时好似嗰阵时拍呢一个捉不到的恋人变咗拍呢、這、一个The Lake House 咁样，即系完全系两回事嚟嘅。即系我唔觉得翻拍会有咩好处咯，即系始终一套戏你嘅感觉系睇个感觉㗎啦，即系你系鍾意鍾意，唔鍾意就唔鍾意。大家睇下睇完睇下之后拍完出嚟会点啦，即系系啦，咁呢个消息先啦。咁一阵间返嚟之后呢，再带多两个都比较会系新近啲嘅消息嘅。咁一阵间我哋再讲讲啊。